7月初的一系列转会几乎都和家世有关，人们这下彻底确信了家世出售绝不是空穴来风，连一夜之休都被放弃了，家世粉丝心底的最后一丝期待终于也被击碎。再多的抗议，终归也无法更改家世的决定。谁能拯救家世？这样的大标题出现在了荣耀圈的每一个角落。 无数家世粉丝进行着签名请愿的活动，但是这样的希望又该送到哪里去？每一位家世粉丝都在迷茫，他们只能傻傻的等待着，守候着。然而，他们看到的只是选手的离开，角色的出售，苏沐橙、孙翔、萧时钦、张嘉兴、沐雨橙风、一夜之秋、生灵灭。 再然后，家世俱乐部的训练中心也相继有人来实地考察。对于家世而言，这里是他们的训练中心，但是建筑是没有生命的，稍作改建，这里也同样可以是写字楼，是购物中心，是任何人们需要它成为的东西。这部分的出售似乎已经无关荣耀圈，俱乐部大门上的队徽开始被摘除。 一切有关荣耀的字样都在从这里抹去，唯一还没有改变的，大概就是家世的比赛场馆。这个相对而言用途比较专业、出售空间较小，但是当家世都已经不在，这个场馆的存在又能有什么意义？这时或许还会再举办赛事，但是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将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队伍，不再 是他们所期待的比赛。家世的未来会怎样，或者说家世到底还有没有未来，没有人清楚。大家看到的就是有关家世的东西在一点一点的消失，选手角色在转会，家世的设施在改变。在网游中，家王朝工会的玩家也发现，工会仓库中的物资这些天一直在减少，不断的减少。 这些可都是家王朝工会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类材料，是家世繁荣的象征，而现在也正朝着彻底消亡的方向走去。这些材料的出售显然不会有太过详细的报道，媒体方面也就是从家世目前的一系列改变来判定家世的结束，恐怕已是定局。到了这一步， 家世那些昔日的对手，哪怕是霸图的粉丝，也终于无法再继续奚落嘲笑下去了。他们希望看到家世被他们不断的击败，希望家世不断的栽跟头，但是从来没有希望过家世这样彻底的消亡。没有家世，精彩会少很多。一位霸图粉丝的感慨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？ 遗憾、委屈、叹息，这些情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星星这边，网吧二层装修完毕，彻底交接使用。整个二层被切分成了训练室、战术会议室、后勤技术、星星工会以及休息室5个区域。相对于任何一家职业战队来说，这都算是相当拥挤的布局。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 就这小小的二层里，也算囊括了一支职业战队所该具备的几个核心部门。当然，规模再大些，不可避免的还会出现诸如人事、财务、宣传之类的部门。但对现阶段的星星来说，这些怕就是要陈大老板意见挑了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陈果兴致勃勃地领着众人参观着。 嘿。 超有密室基地的感觉啊！太空堡垒有没有？包子说：“众人笑。”后勤技术，关荣飞站到后勤技术室门外，念着门上的插牌，抓住门把一拧，房门被打开了。对呀，这里就是你。咣！陈果一边介绍，一边还准备带着大家去参观下他们的后勤技术部。关荣飞已经进去把门甩上。 陈果的话都被夹断了。陈果实话， 好在关荣飞也已经来了一段时间，多少有些了解。这位自从拿到千机伞的资料后，就是一门心思扑在上面了。叶修有次让他给编写点专业的训练程序，这家伙都是不情不愿，很勉强才同意。而他这边一开始工作，星星存有的那些材料简直是飞一般的速度在消失，陈果心疼得半死。叶修连忙提醒了一下这家伙，现在不是家事，不能这样折腾，你得省着点，多搞搞理论，别有丁点想法就直接上实践。如此一说后，材料的消耗才算稳住，但对陈果来说还是一个心惊肉跳的速度。这让他彻底明白了，真养这么一个有能力的技术开发人员，钱可能还是次要，你能不能提供给人足够的资源才是问题。而对此压力最大的当然就是武晨负责的工会部门了，这些天也是没日没夜的，趁着星星战队目前颇受关注，在网游里玩命的拉人入会，迅速壮大工会实力。这人一多了，工会里鸡毛蒜皮的事儿当然也就多，武晨现在也没个助手，什么都要亲力亲为。陈果一看这不是个事儿，这种专业的战队工会绝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撑下来的，于是和武晨一起商量着开始在工会中选拔人手，同时陈果也划拨了200万资金给武晨支配。真正能在工会里主事儿的人，那不能全凭着爱，大家还是需要契约精神的。看着关荣飞一上来就扎他的后勤技术室去了，武晨顿时感觉自己也不能慢了，两步到了星星工会的门前。 我就这里了吧？ 哎， 陈果刚哎了一声，武晨也已经进去了。陈果站在中道里目瞪口呆，一堆人也是大眼瞪小眼，不过只一会儿，两边两位却都一起出来了。 没网？ 是啊，网得下午过来人给接，我们另走条线。 陈果哭笑不得地说。关荣飞和武晨无奈了，只好继续跟在队中。 这边就是我们的战术会议室了，来来，大家一起进来坐，畅所欲言一下。 陈果将所有人引进了战术会议室。会议室窗户颇大，房里一片亮堂，众人刚刚进了屋来，忽然就听得轰隆一响。 怎么了？ 有人诧异地说着，跟着众人一起走向窗边，他们都听到了，声音是从窗外传来的。走到窗边朝外一看，众人沉默了。声音来自马路对面，家事俱乐部的围墙刚刚被推倒了。这不是暴乱吗？显然家事的设施也已经收购结束，大概是新主人要重新打理这片区域了。 家事真的散了呀？ 陈果心下也是颇多的感触的，他的星星网吧说实话真是成了不少家事的好处才能发展的风生水起。对这个就在家事俱乐部斜对面的网吧，不少家事粉丝天生就有亲切感，他们很乐意聚在这里一起玩荣耀。但在成立星星战队之后，星星叫出了打败家事的口号，算是和家事彻底走上了对立面，星星的生意因此真的大受影响，尤其是原本好多熟悉的面孔，对陈果来说都像是朋友一样的客人再也没有来过星星。而现在星星还在，但家事居然就要这样彻底的不在了，这些熟悉的客人呢，他们现在都在哪里？思绪间，家事的围墙已经是一片狼藉，还没有人来得及发表意见，忽然会议室外网吧网管的声音传来。 老板在哪儿呢？有人找。 什么人找啊？ 陈果一边说着一边出去。 他说他姓夏，现在就在楼下。 姓夏？ 陈果一怔，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姓夏的相熟的朋友吧。 我去一下啊。 和众人招呼了一声，陈果跟着网管一起下了楼。就见星星门口站了不少人，都在围观着对面家事的一片狼藉。 就是那个人。 王管指了指其中一个背影，陈国走过去一看，再次愣住。姓夏的居然是夏仲天。 夏经理你好。 陈国打了个招呼。夏仲天转过头来看到陈国，点了点头。 你好。 陈国随即又看到夏仲天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少年，这个不就是家世的那个邱飞吗？隐然间陈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 来，进来吧，我们上去谈。 陈国相信这人不是路过打招呼的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，一边招呼着人上楼，一边就吩咐那边网管， 快去叫叶修到休息室。 二楼叶修被网管带话，正出来往休息室这边来，就看到陈果带着夏仲天和邱飞两个上楼，也是一怔。 前辈。 这次倒是邱飞先打了个招呼。 好啊。 叶修挥了挥手，跟着四人一起进了休息室。 家事我接手了。 夏仲天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废话的人，进来后立即说。 啊，那很好啊。 叶修笑， 恭喜你了。 陈国也说，而后又指了指窗外， 这是准备要怎么弄一番？ 我只是接手家事，不包括这些。 啊？ 接手家事只是我个人的行为，以我的财力无法将家事的这些设施都接手过来，我所能保证的就是家事这个名字不会消失。还有一些有前途的选手吗？ 叶修看着邱飞笑道， 小邱差点就去了微草，还好那时我已经和家世彻底谈妥，就努力说服他留下了。 了不起，你们两个都很了不起， 夸我们也没有用，星星的仇我们一定会报。 嗯， 不过这次也多亏了你上次给我的意见，家世不会欠你们星星人情。 夏仲天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递了过来， 这是我帮你们争取到的明前绿的一份140万的赞助合同，手续都已经办妥，直接签字就行了。 都办妥了？万一我们不要怎么办？ 夏仲天眼角明显跳了两下，陈果连忙一把夺过， 开玩笑，要的要的。 说完飞快签字。 合同只有一年，下一年能不能续约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 我们？哼，难道不是看你？ 我已经不在明前绿了，我要率领家世打败你们星星。 你要上场？ 夏仲天眼角又跳，很遗憾他无法亲手复仇，他是五分钟被叶修灭十回的水准。 前辈，下一次场上见。 看到要走，邱飞对叶修说， 场上见。 走了。 夏仲天说着已经出门。 这就走了？作为新人不准备学习一下我们星星先进的管理经验吗？ 叶修说。夏仲天看了一眼这二层拥挤的布局，半晌后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还不错，转身离开了。家事还没到。